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的第一小时依然是我们这种放松休闲持棒的音乐啊，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连呼吸都是几乎凝滞的一种慵懒的生活状态。各位周末愉快。刚刚呢，我们的开场音乐依然来自于我们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种慵懒的音乐状态。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来自于瑞士的一个音乐厂牌 Luxury Grooves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叫做 Can't Get Enough， 无法满足。那其实对于生活的要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种满足感和不满足的追求。那对于今天来讲，我们就要用音乐和节奏带着我们去感受一下生活中的那种点滴之美。 Breath Revolution 来自于瑞士这样的一个音乐厂牌，能够让我们去感受一下生活中的慵懒。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什么天气的情况，而是乐府中的天气。 Cloudless Sky， 一片云都没有的蓝天是什么感觉？有些人会认为很晒，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很欢快。 Ti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刚刚这样一段音乐内容来自于我们的 Luxury Cruise 带给我们的 Cloudless Sky， 没有任何云彩的天，晴朗的天。那今天我们用这样的音乐来打动你和我，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想了解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每周的音乐呢，我们都会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好一个歌单，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 OK， 继续来关注下面的音乐。 It's all about you， 各位周末愉快。 It's all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you.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让我们继续来通过这样的一种持放音乐，感受这样的一种节奏。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钟的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会有一次重播。你好吗？周末愉快吗？我是你的 DJ 常先生 ，Mr. 常。耳边的音乐叫做 Cosmic Sax， 就是宇宙萨克斯风哈。听上去有点奇怪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其实觉得萨克斯风吹上去有点老套，但是这样的听感是不是以前很少遇到呢？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一个音乐厂牌，叫做 Rhythm Revolution 带给我们的 Luxury Grooves。 王曼儿编的音乐作品呢，是选自他们的 Jazzy Chill 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内容，2013年的全新出品。其实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生活的这么快的节奏，真的希望能够让自己稍微的慢下脚步一些些，能够让我们体验一下生活之美。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感受迟放的音乐 Nice and Easy。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耳边的音乐叫做 Sweet Mermaid， 就是甜甜的美人鱼，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么有爱的一种音乐节奏的爵士音乐了。那其实呢，像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里边的的确确存在着很大的一种融合和跨界。那么下面时间另外的一首作品叫做 Dance of Love， 爱之舞，又会怎么跨界呢？我们用下面的时间去慵懒地听到它吧，沉醉在今天的 groove 当中，找到生活的状态。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le， 刚刚一首英语作品叫做 Dream Ship， 就是可以称之为叫做梦之船，或者叫做梦想的小船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来自于瑞士的音乐厂牌叫做 Rhythm Revolution 带给我们的 Luxury Groove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先生， Happy Jazz，欢乐的爵士音乐能够让我们找到一种爵士的跳舞 swing 的状态哈、啊。有功夫的话呢，可以来找一家爵士的 club 来享受一下在周末的夜生活你是怎么度过的好吗？今天给你多一种的选择，帮你去更新一下你自己的播放器列表。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Play off 加时加时赛啊，就有一种感觉，我们可以把音乐无限加长，但是其实呢，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是不可能在一个单元里边无限加长了，但是我们可以把深度加深一些。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小时节目当中最后的一首音乐叫做 Deep in Luxury， 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今天第一小时这样的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 Fusion Jazz and Chill Out，你喜欢吗？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想要获得我们今天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啊。稍后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的音乐内容，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们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放送哦，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在今天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一段非常精彩的混音作品，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兼 DJ， 叫做 Nicholas Haig。带给我们的作品了，他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了这个 nothing else to say than music so just enjoy，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比音乐更加重要，所以说让我们去享受这音乐带给我们的一切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作为一个有长长的卷发的一位 DJ Nicholas 先生，他呢其实在音乐当中还是非常喜欢把自己的一些个性传达给我们的。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音乐形式的一种变化，那么现在你耳边的音乐就是 New Disco 风格的一种 House 音乐，希望各位来喜欢咯。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您将会听到来自于他为我们来进行的混音作品的 Good Vibrations 第十号作品，非常优质的一个共鸣啊，能够让我们去寻找一下来自于 Sister featuring Jack District 带给我们的 Here I Am， 以及来自于Kalima Work It Out。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DJ 制作人 Nicholas 带给我们的 Good Vibrations 当中的一系列的混音作品，其中也是包含了有 Here I Am 以及 Work It Out 还有 Shine On Me You Started This Fire。 那么稍后我们听到另外一些内容，包括有 My Baby、Me and My Bluetooth Brush Remix Edition， 还有来自于这个 A Minor 带给我们的 Energy， 还有像是来自于 Frank Carroll featuring Almani 带给我们的 Fresh。啊，当然千万不能够错过我们稍后的更多的精彩的舞曲的混音内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本周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继续听下去，开大音量哦。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started this fire down in my soul. Now can't you see it's burning out of control? You started this fire down in my soul. Now come on down and do what you want. Down an impressive career so far, which has seen deliver material on imprints such as Universal, Sony and Warner. Nicholas Hope unveiled another immeasurable offering to his revered production style with Fight For Your Love on Sony Music. 让我们能够听到来自于这样的瑞士的一位制作人 Nicholas, 他能够让我们清楚的有一种听觉的一种迸发质感，无论是在 Universal, 在 Sony, 还有在 Warner Brothers 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会把他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整合在他们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混音带当中，而且给我们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也说过 Fight for your love, 为你所爱的而斗争，他爱的就是音乐啊。 So just enjoy, 我们来享受一下来自于 NicholasHelp 他的作品吧。这里是正在沃林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其实呢 Nicholas 他也在 Spotify 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排名，包括他的成绩也是被人们纷纷点赞当中。作为一个非常流行的电子音乐制作人，他成功了。那如果你今天听到了我们的音乐内容，那证明你也是这个成功了啊，一半起码是能够获得到更多的音乐内容，包括我们的歌单，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详情。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四点钟为您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耳边的音乐叫做 A Minor， 就是来自于2016年的时候呢，唱片公司 Love Another 他们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专辑，叫做 Energy。那像这样的 Detail， 它的能量，我觉得它可以通过音乐给到我们更多的分享，而稍后时间让我们继续感受 Fresh 这样的一种新鲜的听感，来自于 Charlie J Remix Edition 它的混音版本。而我们今天的混音 DJ 制作人就是来自于瑞士的一位 DJ Nicholas Haig 带给我们的 Good Vibrations，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Dance Mix 节奏驾到。 Cold. try to 耳边的音乐作品是来自于今年全新推出的一个专辑，叫做 Eyes Closed， 闭上双眼当中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Finding Out More， EDX 全新的混音版本。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来自于瑞士的 Nicholas Haig， 他带给我们的 Good Vibrations 的第十号作品的混音带。我是 Mr. 常常先生，欢迎各位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了，不要错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